大，人生这么短，有梦就去闯，让生命怒放。不去拼搏就不知有多强，你的能力可能超乎想象。虽然不知道明天会怎样，不在意谁的目光向前方，活就活出个样，不枉世上走一趟，心里住着小太阳，越走越敞亮。一路跌跌撞撞，让你成长，好人告诉你方向，活就活出个样，要对得起爹和娘，一颗热辣滚烫的心揣在胸膛。岁月的长河，时光的大浪，努力让生活过得精彩，努力让生活过得精彩。